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高松是一个不到40岁的男人，但是看起来却像60、70岁一样的沧桑和疲惫。那种眼底积累的衰弱是任何人没有办法质疑的。或许是看守所的日子不好过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让人皱眉的颓废。看见新界和复制，第一句话就是流着泪说的： 检察官同志， 我没有想杀人。 高松的话其实很多人都说过，至少在嫌疑人这个范围之内说过的人绝对不少，但是却很少有人能说得这么真实。至少复制看着高松的表情，并不怀疑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心情是懦弱、恐惧、后悔的。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受提讯，所以并没有胆子违反规定站起来或者迫切地表示自己的态度。高松只是哆哆嗦嗦地坐在椅子上，乞求地看着新建和复制： 检察官同志， 我没有想杀人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 一遍遍地重复这些话，新建皱了下眉。提讯很长时间都没有正式开始，他已经预感到这次的案子会是多麻烦的一个过程了。等到高松的情绪终于稍微平复下来，新建才拿起笔： 高松，你跟被害人是什么关系？ 我叫高松，今年44岁，住在平清河小区，户籍所在地就是平清河小区啊。赵年是我的车队经理。 已经很熟悉讯问的过程，高松主动交代的，甚至不需要新建再补充问什么基本资料。复制看了新建一眼，从后者脸上捕捉到一闪而逝的烦躁。 案发当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死者家里？ 其实那天的详细情况我真的记不太清楚了。之前我跟赵年在车队里吵了一架，他又要提高我们的份儿钱呢，说是公司的要求，但是其他车队好些人都没有提价的，我就去找他理论了，但是他一口咬定说这是规矩，如果不遵守就别干了。我女儿年纪不大，还在念书啊，家里到处都要花钱的，我开出租的收入就是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。后来我越想越生气啊，就喝了很多酒，后来等我意识到了自己在哪儿的时候，已经是…… 后面的话高松没说完，因为已经泪流满面，哽咽的无法继续了。复制看着新建停下笔，讯问室里充斥着压抑的沉默。高松的抽泣声断断续续，期间没有人去打断他，也没有人催促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高松叹口气： 我知道自己杀了人，就去警察局自首了。 新建看着他： 所以喝过酒之后的事情你不记得？ 我真的不记得了。 高松脸色难看如蜡： 我以前喝多了就容易昏头啊，每次醒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。我老婆以前也说过我，但是…… 一提到过世的妻子，他又开始落泪。这一次新建没耐心等了，他大概确认了几句话，甚至没打招呼就拿着资料走了。复制愣了一下，然后跟上。走出看守所的新建一直到上了车才愤怒地捶了一下方向盘。 操！ 对于他的态度复制很不解： 你这火气是针对谁的？高松？ 新建皱着眉咬了咬牙： 以后杀人的都说一句自己不记得案发经过，就可以算成激情杀人了。 你不信他？ 你信？ 新建双眉一扬： 经济来源这种词儿，肯定是有人交给他的。 复制的表情比新建淡定很多，他推了一下眼镜： 赵青应该跟他谈过了。 这案子本来他们接手的时间就晚，按照赵青的性格不会等到他们后面。新建哼了一声没说话。 不过就算赵青跟他谈过，也不等于他就一定不是激情杀人。 相比起新建的责任原则，复制显然更侧重于具体情况的考虑。案情有疑问，当然就要查清楚。新建给司徒卓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到检察院。原本以为那边免不了又是一顿牢骚，结果竟然很意外的、很痛快的就来了。但就因为新建压根没有想到司徒会来的那么快，所以他打完电话其实是跟复制一起去了一趟公安局，他想找到最初到达案发现场的刑警聊一聊。于是司徒到院里的时候碰到的是曹峰。具体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新建跟复制都不太清楚，只是从那时候开始，任何时候曹峰再见到司徒卓就会笑得非常微妙，而司徒的反应就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。新建跟复制到公安局的时候，立案的人都不在，他们直接去找到庄一伟。 似乎只要看见你们两个一起出现，就不会有什么好事。 被找到的时候，庄一伟刚从审讯室里出来，看见新建就乐了，招呼两个人往办公室走。还没进门，又被人叫住了，说另外一个案子。新建站在办公室里扫了一眼庄一伟桌上的卷宗。 刚回来就挺忙啊。 门外的人笑笑。 我们这边忙完了，就轮到你们了。 反正案子都是要往检察院送的，大家只是个时间差，工作量差不多。手边的事情忙完了才进了屋，他给复制和新建倒了杯水。 怎么样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又是什么案子？ 高松你知道吧？ 庄一伟扬起眉。 这么出名的案子怎么会不知道？到你们手里了？ 新建点点头。 我听说辩护是赵青。 嗯。 再点头，这次新建多了几分无奈。果然，无论是警察还是检察院的人，提起赵青，压力都不是一般的大呀。似乎是猜到了他的想法，坐在办公桌另外一边的庄一伟笑得有点幸灾乐祸。 对手是赵青的话，你们的动作可有点慢了。他来过好几趟了。 之前负责立案的那两个警察也是跟赵青熟一点。这时候，在旁边一直没吭声的傅志突然接了一句话。 苏案子不是打比赛，输赢永远成不了目的。 这几天所有人都若有似无地提起赵青，很让他反感。其实无论辩护人是谁，这案子他们都会按照程序去诉，实在没道理为了一个人搞得大家如临大敌一样。他说完新建就笑了，还笑得十分嘚瑟。 就是他算哪根葱， 随意地挥挥手，他把话题从拐弯的地方拉回来。 我们没找到立案人，就顺道过来看看你这边。关于高松的案子，侦查的过程中还有没有什么是没有落实到卷宗上的？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，毕竟卷宗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手记的，重要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办案人的判断，并不能够达到面面俱到。庄一伟喝了一口水，视线还停留在复制身上，过了一会儿才笑着摇摇头。 哎，要打听这个案子别问我，这个得问钱真。 当时这案子的侦查过程，钱真是被临时调过去帮忙的，他手边有其他的案，没太多过问。然后看着新建询问的眼神，庄一伟耸了耸肩。 他现在也不在，去取证了。 什么时候能回来？ 估计今天是没戏了，要不明天我让他过去一趟。 反正上次说想一起吃饭，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。新建对此只能无奈地叹口气，现在这情况他不同意好像也没有其他办法。 那明天见吧。 站起来将两人送到门口，庄一伟他们在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叫了一声复制。 复制，其实你很适合做个检察官。 这话说的复制愣了一下，随即新建笑出了声。回检察院的路上，复制一直很沉默，旁边的人也没吭声，照例是把广播调得很大。都进了院门了，新建才有点突兀的开口。 复制，今年思考好好考吧。 啊，年纪大了，背书记不住。 复制也没继续装哑巴，给了新建一个挺无奈的表情。不是他不想考，是考上他也没办法。对此，新建没有再发表什么看法，只是直直地看着复制半天，一直到后者先避开了两个人的对视，才很淡的敛了下视线，什么都没说的回办公楼了。